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周， 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欢迎您的收听。在节目一开始，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富时罗素公司宣布将 A 股纳入其全球股票指数体系，80后成为保险消费主力军，首支养老目标基金员工跟投占20%。在财富访谈时间，我们将邀请嘉宾谈一谈，从今天开始，个人所得税扣除起征点调整为5000元，将会怎样影响工薪层的收入。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从11月1号起，中国将降低1585个税目工业品等商品进口关税税率，将部分国内市场需求大的工程机械、仪器仪表等机电设备平均税率由12.2%降至8.8%，纺织品、建材等商品平均税率由11.5%降至8.4%，纸制品等部分资源性商品及初级加工品平均税率由6.6%降至5.4%，并对同类或相似商品减并税级。今年以来，中国已经大范围下调了部分日用消费品及汽车的进口关税，至此今年以来已出台降关税措施预计将减轻企业和消费者税负近600亿元，中国关税总水平将由上年的9.8%降至7.5%。实际上，当前中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已降至4.4%，明显低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接近美国、欧盟的水平。此外，中国还将清理不合规收费，今年11月1号前将进出口环节需检核的监管证件从86种减至48种，年内集装箱进出口环节合规成本比去年降低100美元以上。全球第二大指数公司富时罗素宣布将 A 股纳入其全球股票指数体系，有分析说此举有望为 A 股带来1000亿元的资金流入，将于2019年6月份生效。富时罗素官方表示，第一阶段，中国 A 股占富时罗素新兴市场指数比重将为5.5%，将带来100亿美元的被动资金流入。广发证券表示，短期内有望提振市场情绪，外资更倾向于集中持股和大市值个股，上证50标的受到青睐。此外，还有研究机构认为，如果 A 股纳入富时罗素国际指数，将会带来3个维度的利好。一是市场情绪维度， 短期内将提振市场情绪，提升 A 股市场的风险偏好。二是资金面维度， A 股纳入富士罗素将带来潜在增量的海外资金，除潜在外资，还包括国内新成立的跟踪富士罗素指数基金。三是投资生态维度， A 股纳入富士罗素国际指数是 A 股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者进入 A 股，有利于改善国内股票市场投资者结构和投资生态。近日，中国太保和普华永道发布了《中国保险消费者白皮书》，以中国太保的客户数据为样本，对保险消费者进行画像。整体来看，在过去七年，国民保险意识不断增强，总体人均保费增速达到 18%， 但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保险需求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释放。据了解，目前男性仍为保险主要消费客群，占比达到 60.8%， 女性占比 39.2%，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保险意识在过去七年里有了一定的提升。在年龄构成中，80后保险意识更强，成为消费主力军。在2017年保险消费者中，31岁到40岁的消费者占比最高，达到 29.7%， 其次是41至50岁人群，占比 21.8%。 在人均保费增速方面，从近七年的数据来看，教育险保费增速位居首位，七年增长 543%， 医疗险次之，增速达到 296%， 财富管理位列第三，增速达到 244%。2017年人均保费支出前三位为教育险、养老险和财富管理。在被投关系分布中，去年 76.1% 的消费者为自己购买保险，保险消费观念仍停留在以本人投保为主。其中将近 20% 的女性会为子女购买保险，比男性自己购买保险，保险消费观念仍停留在以本人投保为主。其中将近 20% 的女性会为子女购买保险，比男性高出了7个百分点，更为关注子女的保障。此外，白皮书也指出，目前 93.5% 的保险消费者不指定受益人，如果指定则以本人为主。在首次投保的选择中， 69.8% 的消费者选择意外险，其次是医疗险，占比达到 25%。 在意外险之外，18到24岁人群也倾向于选择医疗险或寿险，25至40岁人群倾向于购买寿险或车险。在地域分布方面，华东的客户占比达到 41.7%， 其次是华南地区，占比达到 13.2%。 整体来看，人口密度集中的华南地区客户占比达到 94.2%， 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保险意识相对较高。但是虽然西部地区基础比较薄弱，但近几年的发展比较的迅速。另外，消费者持有多张保单成为趋势，去年持有多张保单的消费者占比达到 64%， 比2010年上升了19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保险需求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保险需求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释放。举例来看，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保险深度在2014年都已经超过了 10%， 而我国去年的保险深度仅为 4.42%。 从保险密度方面，去年中国保险密度约为407美元，但是在2016年，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保险密度已经超过了4000美元。除了对保险消费者进行刻画之外，白皮书还对主要险种2020年消费者进行了预测。以备受关注的医疗险、养老险为例，随着消费者购买个人医疗保险的意识不断增强，预计到2020年，医疗保险被保险人中未成年人占比逐渐提高，将达到 25.1%。 近七年来，养老保险消费者持续增长，但整体增速比较慢，远低于整体保险消费者增速，但人均保费逐年增加，且开始进入了给付期。截至2017年，给付客户数量占比达到 5.8%， 为近七年最高值，2020年或将回落至 5.16%。 此外，31至40岁是养老保险购买的主力军，但近几年 该年龄段消费者占比逐渐的下降，预计在2020年占比将跌到32%。近日，华夏基金发布公告，华夏养老2040三年持有混合 FOF 基金正式成立，首次募集规模为 2.11 亿元，已达到基金成立的门槛要求。根据基金合同生效公告，募集有效认购用户为37585户，户均认购规模为5627元，其中华夏基金高管认购超过了100万份，基金经理认购近100万份，员工认购华夏养老2040基金共计 4317.77 万份，占基金总份额比例为 20.42%。 根据了解，该基金原定募集期为8月27号至9月17号，结果提前6天结束了募集。相比之下，在今年市场行情不佳、基金发行遇冷的情况下，年内已经有18只新基金募集失败，而在公募基金长达20年的历史上，合计只有23只新基金发行失败的案例。所以仅仅靠自家官网和子公司直销，并且还能够提前完成募集，华夏基金也实属不易。公开资料显示，华夏养老2040属于目标日期型养老目标基金，是一支面向2040年前后退休人群的养老目标日期基金，80后是这支基金的主要销售目标。中国量化投资学会理事长、瑞达期货首席策略师丁鹏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今年市场行情持续低迷，再加上去年新推出的 FOF 产品年内表现不太理想，导致众多投资者普遍持谨慎态度。虽然华夏基金在养老目标基金的布局成功拔得头筹，但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是投资者教育。对于如何唤醒国内投资者养老意识，丁鹏认为，目前来看这是比较难且长期的过程。参考国外养老目标基金，大部分投资年限均在30年以上，而对比国内市场，众多投资者风险偏好降低，且大多为短期投资。业内人士建议，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要想更好地利用养老目标基金，达到更高的养老投资收益目标，关键在于要坚持投资。除了一次性买入之外，也可以通过定投的方式持续投入，进而使得投资收益最大化。近年来，互联网共享经济模式深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物品更新换代频率加快，以 C2C 模式进行二手闲置物品的在线交易发展迅速。日前，艾瑞咨询发布的2018年上半年中国在线二手交易市场监测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在线二手交易用户规模达到 0.76 亿人，增长率达到 55.1%， 预计今年用户规模将超过1亿人。然而，以次充好、偷梁换柱、转场交易、吞吃押金、调包退货、维权艰难，看似双赢的交易方式背后，却隐藏了不少坑。不少二手交易平台沦为滋生诈骗的温床。要让二手交易透明化、规范化，真正能发挥促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作用，亟待监管发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璐。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新修订之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嘉宾是来自首都经贸大学财税学院的教授刘颖。刘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